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。亲爱的，不要为我悲伤，不要为我流泪，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。一般美曾经那么美的昨天，